什么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 将我打扰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多

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。